手里默默挥下他们的汗水热血，多少人只是贩卖台面上的谎言，多少人随时准备远走

无处不在。 表白的人，他一直说暧昧。

随手，这样干净的伤口，不要说走就走，付出真心难回首，导致爱如此强求，何必当初的相拥和拥有。不要说走就走，留下全是泪和愁，让我独自来承受 慢地走过每一秒。阳光静悄悄，街上有人拥抱，我听得到。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。